秋风又红，秋去柳残梦， 我心已付与流水，恰似落叶人凋零，转眼之间 白雪遮清风，风起残冬，我但因花树开春来，别踏雪寻芳踪。 恰似落